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人在职场其实有的时候活得挺累的哈，这个早上啊得去挤地铁，晚上呢有的时候还得加班，中间呢还有很多的琐事啊，面对老板的压力啊，同事的关系啊，客户的种种的这个要求啊等等啊，人在职场啊，这苦不苦啊，累不累啊，只有自己知道。 嗯， 但是有些情况呢确实是我们不愿意承受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一些啊不同寻常的惩罚。那这样的残酷啊，不是残酷，是残酷，大家能接受吗？我们举个例子哈，最近在贵州有一家足疗店，这些店的老板被员工举报，为什么呢？因为公司规定业绩不好的员工要接受一种奇葩的惩罚，在众目睽睽之下生吃苦瓜，并且跪地爬行。公司回应呢是说，要想不吃苦就得更努力，用这种方法来激励努力的工作。 我第一反应哈，我有一个疑问，这个足疗店是特别想红吗？ 用这种方式来博取眼球是吗？ 对，我觉得太真的是很奇葩。 那这个劳动部门就会来了。 嗯，这第一个疑问。但如果他真的就没有其他的想法，这是纯粹想要激励员工的话，我觉得首先这个手段是太老旧了。 嗯， 就是我们很早的时候工厂的管理，讲所谓科学管理那个年代是用两种途径，一个叫什么萝卜加大棒，所以他纯粹是用大棒来惩罚员工。 嗯，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尤其是90、95后新生代，他们挺有自我主张的，你纯粹用惩罚或者是纯粹的奖励都已经无法再激励他们了。 嗯， 我觉得他这个路数选的不对。 这种路数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有点老旧了是吧？ 对，他有一个基本假设是把人当机器零件来看待。 嗯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啊。我们还看到其他的一些公司也有类似体罚员工的举措，就是让员工互相扇耳瓜子啊，就是业绩不合的员工啊，用这种方式，包括男女啊，还有什么互打屁股， 哎呀， 啊，包括呢在地上爬啊等等啊，这种， 这好像都有一些些侮辱的性质。 就是我们很难理解，都已经是2018年了啊，怎么感觉有点像原始社会的感觉？原始社会都不会这么不平等啊。 我忽然想到，好像旧社会，如果是家里有那种类似于像奴隶啊那种，好像是 长工， 主人对主人惩罚， 那 对那种，哎呀。真的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啊。 嗯。 那其实足疗店我们知道啊，每一个这个技师他们都是有任务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足底按摩啊，我是去过的啊。 嗯。 那个我知道，我特别跟他们聊过，每一单是有提成的。 嗯。 啊，你如果推荐客人办卡也是有提成的。另外呢还有点号。因为每一个足疗技师都有那个号嘛。 也就是说客户特别青睐你的话。 对，你如果这个服务好，技术好，下次来还找你。这样的话呢，他们对于点号也有要求。 嗯 嗯，就是吸引回头客嘛。 对， 如果你各方面没有达到要求的话，基本上是会这个扣所谓的奖金。 嗯 啊，或者是说绩效，这个我们还能够理解，嗯，是不是？ 对。 但是用这种体罚的方式，所以员工会举报。 对，实际上这些年很多做企业管理的，我们尤其是从职业生涯的角度，职业生涯我觉得它的根基是人性哈。 嗯， 我们提倡更多的其实是激发员工的内驱，就是不是说外部无论是惩罚还是奖赏 带给我的动力，而是我自己自动自发愿意做这件事情。 嗯， 一提到这不可避免我们都会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海底捞。 嗯，海底捞最近在香港 IPO。 哦， 是，你看，就是一家做服务啊起家的火锅店啊，最后他能够去募集啊这个几十亿的港币的资金， 嗯， 确实能够感觉到就是激励员工所带来的巨大的增值。 对，而且其实激发内驱它还有三个核心的要素，叫做自主、精专和意义。自主的意思是说，员工会觉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有一些事情是他能够自己掌控的。 嗯， 你看，咱们经常也听到，或者说我自己也体验到，在海底捞，如果说你就是吃的，如果说有一些不满意，其实接待你的那个服务生他是有权利，比如送你一个菜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是他是有一定权限的。精专的意思是说，尤其是做这种技术服务类的人，他应该对自己的专业技能有很高的自信。 嗯 啊，他就会觉得啊，我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我能帮助很多人解决他的困难。 嗯， 那其实意义就意味着，哪怕我是做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能看到这个工作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那我就觉得工作有意义。这三个加起来，人就会自动自发了。 是。你说的这块可能在餐饮行业做的相对好一点，只是说相对好一点，特别是你说的那个意义，就是大家在这干活还是很由衷的。 嗯， 但是我觉得像在这样的佐料店干活的话，大家纯粹是为了挣钱了， 是吧？但我自己个人体会啊，就是包括一些就是按摩店啊，我也去啊，有些小姑娘聊天起来，你能感觉到她自己第一是自己对自己的状态满意的，第二他也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是有自信的，而且第三他也觉得他能够帮助到你，能够改善你的身体健康和整体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时候你从他发自内心的微笑，从他的眼神很笃定，你就能看得出来他觉得他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所以现在的员工他也会用脚投票的，是不是？ 是的。 这个圈子其实也不大，是不是？如果老板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员工的话呢，那离关门也不太远了。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哈，确实就像刚才张希所说的啊，90后成为现在职场的新生力量啊，慢慢也会成为主力军。他们对于不公的待遇啊，他们对于不符合他们个性的管理方法，一定会用脚来投票。 嗯， 所以作为老板来说啊，得跟紧这个时代的转变。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也是一位刚毕业的职场小白。他说啊，毕业一年了，在一家公司工作，同事之间相处还是比较融洽，公司的氛围呢，我也可以接受。工资不高，但是也能够养活自己。最近啊，有一个想考研的想法了。我觉得老板呢也想挽留我，给出了升职加薪的条件，但是我的辞职报告已经交上去了。我又不想让自己让别人觉得我为了金钱而妥协，完全去考研也没有把握。到底该怎么办呢？他就有点这个犹豫了。 嗯 啊。一边呢是老板刚才你所说的是吧， 嗯， 萝卜已经摆出来了， 饼已经画好了， 升职加薪嘛， 嗯， 但是呢他又怕自己这个为了钱而妥协，放弃了内心的这个理想啊， 嗯， 这就纠结啊。 对，而且他写了一点说是又不想让大家觉得因为金钱而妥协， 哎， 所以我也在猜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面子问题， 嗯，评价是吧， 嗯，担心他人怎么看待自己。 嗯，好，那这个问题还得看看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 对。对， 别人怎么说那也就是一时半会儿风言风语啊，随风而逝啊，但你自己的这个心结如果不打开的话，可能就得困扰你很长时间呢。 嗯。 张希你有什么样的破解的方法给到他？ 首先一看他年龄刚毕业一年，工作一年，所以他很年轻。 嗯， 从他的描述我能看出来他其实不是很确定自己要什么。 嗯， 一直在犹豫嘛，而且他会因为外界的因素去影响自己的判断。所以我其实想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面子和前途哪个更重要。 嗯 嗯，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关键，就是你为什么想要考研啊？ 嗯，他说近期有想考研的想法。 对，这是一个相当于是 尝试做出的一个选择，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有没有想过？因为咱们大多数人考研最后是不是还是为了找工作？所以第三个问题就变成了，你现在的工作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好工作？如果他，我们打个比喻啊，如果他已经是真爱了，你干嘛要放弃真爱然后去考个研，出来你最后还要找真爱？对吧？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它都是需要 想明白的。 对，爱情不是你想卖想卖就能卖是吧，就不是说你今天想要我我就行，不要我好你就把我推开，是不是？工作其实也像恋人一样，得看缘分。 对，好机会是还蛮难得的。所以他是根源，我觉得他要想明白他为什么想要考研，考完研出来以后他想干嘛。 从他的描述呢，你看同事关系融洽，公司氛围可以，工资不高，但也可以养活自己。就是没有谈到就是他工作的内容 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吧？ 所以如果他恰巧在听的话，我可以给他分享一个好工作的简单粗暴的评价标准啊。其实好的职业回馈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就是钱。 就好工作啊。第一，钱到位。 对。第二呢，是未来的发展空间。 未来有提升。 对，有提升。无论是岗位上的提升，还是你能学到一身本事。第三呢，开心。 做人嘛，最重要就是开心咯。 对，这三个加起来，如果你就综合打个分，如果这个分数你觉得还 OK 的话，基本上它就算是一个好工作了。 那其实他没有谈到就是未来发展啊，在他刚才的这个问题当中没有谈到，这个是需要他去考察一下的，是吧？ 对。 那这个如果是考研的话，能不能够让你的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现在研究生出来，两年以后、三年以后。 形势是怎样？对，有没有优势？ 对，你如果在这一直干，或者说你跳个槽换个公司干，干两三年，难道比你研究生毕业没有优势吗？也不一定的。 是，您说这个点特别重要，是因为很多岗位对人的要求，经验的比重往往大于学历本身。 而且现在就是很多单位越来越看实际的工作能力了。 对。就你过去做过什么，我就可以很轻松的预测你未来可以做什么。 咱们说研究生其实他虽然学历高了一点，但是这几年你要说和一线的发展有多接轨，我想各位这个如果收音机前有正在教研究生课程的老师啊，你们心里啊我估计也不敢打保票的。是吧？因为你毕竟还是一个学术的氛围，你不是天天面对这个市场一线的变化。 对， 但如果你要是做一些这种基础学科的研究的话，也许学校那个环境也更好一些。 对，所以还是看他后面路，如果他是想以后就在学校里边走学术这条路，对吧？我在学校留校当个老师做做科研，那你去读研嘛，因为这是最接近他梦想的选择。 对，就是没有想好，是吧？ 对。 这个考研也完全没有把握。这个我们要分析一下，就是虽然说想得很好，那失败了怎么办？ 是啊，那你回来可能工作也没有了，那接下来的生活怎么办？ 这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边工作边准备考研，万一考研失败了还可以接着干， 有个垫着的。 那如果边工作边考研边复习， 这压力也够大， 能复习得好吗？ 对。 事实上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正反面都有。就边工作边考研没考上，边工作边考研考上了。 还有就是辞职在家全力以赴考研没考上。 考上了是吧？ 对。 就是任何事情都有这个正反两面，也得实际情况实际分析，是吧？你要考的这个专业对你来说难度大不大呀？ 对。 你现在的工作累不累呀？你规划时间的这个能力强不强啊？ 对，他自己的学习能力，以他过往对自己的就相当于历史记录的一个客观判断。 是你现在工作闲不闲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综合来考虑啊。 对，而且他这么年轻，其实这个想法他也可以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家里也很支持你去考，而且觉得说暂时没有工作的话，家里可以支持你的话，就这也是一个选择。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从职业生涯的规划的角度，我想问一下张琪，他才工作一年呢。他再去考研，你觉得这一年对于下一份雇主来说有意义吗？ 基本可以忽略， 是吧？就是我们从大学校园出来到一个单位，这第一年基本上也是一个实习的状态，见习的状态。 是才刚刚上轨道，所以您这问题很关键，是因为如果我是 HR 的话，典型的 HR 的思路就会心里打个问号，你的忠诚度。 是，所以不如 边工作边考研，然后呢就算没考上也没关系，你还明年再考呗，如果你一直想考的话。如果你真的想呢去，那这一年你就要做好就是白工作了，没有太多的这个意义啊，没有太多价值啊，这样的一个准备。这我的意见啊。那你觉得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啊，从理想角度来说工作几年考研比较合适，如果一定要考的话。 一定要考。坦率说咨询中是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见过的成功案例应该至少三五年以后。 三五年以后。 对。 那这个时候是考在职研究生合适一点啊，还是考那种全日制合适一点？ 看他要结合他未来的职业目标。就包括 MBA 也是。 职业目标就是说你 考了研，我觉得 工作之后再考研一定是跟工作联系的更紧密一点。 对的对的，就是还是以终为始嘛，你最后想干嘛才决定了，或者叫目标决定路径。 以终为始。 对。 其实现在很多大四的孩子考研他并不是那么想的。 是为了逃避工作呀。 先不工作是吧？ 对。 那考研好像。 延迟就业。 哎没错，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一旦工作了，这就不是为考研而考研了。以终为始啊，终是终点的终哈。 对。 那这个终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理解为就业或者自己的职业理想。 祝这位朋友好运。 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在一家公司做财务，经常被强制性加班，做的还不是自己本职的工作，每天加班几乎都到12点以后，但是出于自己现在是一个已婚未孕的情况，不知道该不该辞职啊，也不知道财务如果转行还能够干点什么呢？现在的工资不是很高，只要想到要在这里继续熬下去呢，我又毫无动力。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他把这个 已婚未孕单独提出来了， 对，一个考虑因素。 为什么呢？你认为？ 我猜一下，他可能年龄在30左右， 嗯， 未来有可能会有要孩子的计划， 嗯， 就大胆猜测一下，嗯，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考量。 所以就是说他怕辞职以后新的单位不好找。 对，就肯定女性嘛，然后他就会担心有些用人单位会觉得，哎，你到年龄了，你如果到我们这儿可能没几个月就要生宝宝的话，会影响你的工作。嗯、 所以他还是想要 担心自己的竞争力，说白了。 嗯，你继续留在这儿，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个每天的这种工作就让他毫无动力，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啊。这个确实挺难的选择。 很焦灼，我感觉到他很焦灼。 是。关键是这个加班这个事儿吧，他还不像别的，就强制性的，而且每天干到12点以后。 这个时间长了，这身体也受不了啊。 而且也挺危险的，是吧？十二点以后怎么回去？我从男方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啊，他 还真是 他先生怎么考虑啊？ 是，其实他这个问题吧，哎呀，我忽然想到一句话哈、啊，就是、他离理想的状态就差一个靠谱的职业规划。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第一，他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是不是有经济压力？ 嗯， 如果他没有经济压力又这么不开心，那干脆先辞了吧， 干脆先生了吧。 啊，对啊，也可以啊，真的也可以。就你没有经济压力的话， 嗯， 好像听上去他的选择的自由度就大一些。但我估计他八成是有经济压力的。 嗯， 如果有的话，又得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你现在手里的存款够不够你活六个月以上？ 嗯， 就存够了六个月的口粮。 嗯， 如果你手里的存款足够你生活半年以上的话， 嗯， 也可以先辞了。 嗯， 辞了干嘛？安心，慢慢找，系统的去梳理一下你自己的兴趣，你的长项究竟是什么。 嗯， 包括下一份工作，你其实可以拿到更多的信息，这个企业的文化啊，加班文化，老板的这个就是跟你的气场合不合，这些信息，关键信息你在意的可以提前去搜集。 嗯， 但如果你既有经济压力，而且你现在的存款又不够维持你六个月以上的生活的话，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那你只能暂时先忍着，骑驴找马。 嗯嗯，其实忍，我认为啊，在职场当中也是一种技能。 对 啊，不是说这样的事儿我不能忍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足疗店的那个事儿，其实员工肯定也是忍了一段时间以后，这是一个爆发的出口， 才爆出来 啊、才爆出来啊。 嗯， 就是说忍是一种这个技能，我认为啊，就是不是说什么事儿都不能忍，这个人在江湖飘啊，哪有不挨刀啊？但是你不能最后这个因失血过多而身亡，对不对？ 就在那个程度，对吧？ 对， 就你得知道自己有多少血可以流。 是是是，对。所以呢，就看他还能忍到啊多少，忍多长时间哈、啊。 嗯。 另外就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啊，她想不想要孩子，是吧？ 这个得想明白，就相当于她的这个怎么讲，婚育的规划。 对，因为她这个要孩子，毕竟就是要占你的时间的。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节点。 对啊， 嗯， 是你到新单位，你再怀孕，这个也很难。 前后应该有两三年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的。 对，是，嗯、所以你这个真的要规划好哈、啊。你是现在还啊，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你是现在还是吧，一年以后还，三年以后还， 嗯， 还是怎样，什么时候还，或者是不要啊等等。 对，有个大概的规划，然后根据你这个生育的规划来看、嗯、现在能做出哪些对你来说、嗯、最恰当的选择， 嗯， 然后选那个损失最小的。 损失最小的就是 风险比较小的。 咱们实话实说、嗯、要有一点损失都没有的话， 那就不是选择了， 也不现实。 选择一定是有取舍的、嗯。 对，特别是在他这种情况下，作为女士啊，可能牺牲要更大一点。 对 啊， 现实中国的情况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在做好自己职业规划的前提下呢，把生孩子这样的一个变量、一个选项加到里面来，也许他会从中啊主导你接下来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对， 比如说你现在就要怀孕，那你肯定不能辞，或者你就辞了，在家安心养胎。经济负担得了也可以。 对，而且如果是现在准备怀孕啊，我还有一点点担心她长期这样加班、嗯、身体状况是不是足够好、哦、我会有这样的一点担心。 我觉得是这样，你怀孕了你就可以跟单位提。

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您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说到职业生涯，我们可以理解成跟我们的生命周期一样的啊。 对，说大点就是人生。 就是人生啊。人生呢其实是有不同阶段的。比如说啊，从一个婴儿到这个上学，然后再到这个成人啊，然后再到这个结婚啊、生子啊，包括身体上面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下面呢要跟大家说一个衰老的四个迹象。这四个迹象呢倒不是说我们这身上长皱纹了啊，不是说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啊、退行性变化这些。看看您符合几个啊所谓的心态上的衰老的迹象。一，喜欢稳定，不再尝试新鲜事物。二，停止学习，不再到处旅行。三，不再追求美，放弃对身材的管理。四，不再有主见，喜欢随波逐流。张欣觉得这四个迹象是衰老的迹象吗？ 这看对谁 啊？对谁？ 对、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些我们过来学习生涯的人，你知道还有一些已经退休的比如说学校的老师，男性女性都有， 五六十岁的老同志， 55岁以上的，如果从年龄的角度，他肯定比我们很多年轻人年纪要大要资深，但实际上你看他还依然坚持学习，所以那你怎么去定义他是否衰老呢？ 这个四个衰老的迹象更多的是心态上面， 对，就听上去有点像是那个心气儿好像没有那么旺了。 那我们一个也来说吧哈，你觉得有哪些原因会变成上面的样子？ 如果要分析的话，其实生涯的理论里面有专门解释这套的。首先一个人的价值观就有点怎么讲，就是你的信念体系其实从小到大是会发生转变的。而且绝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追求的是精彩、多样、成就啊，他人认可。随着年龄的推移，以社会的整体水平而言，大多数人都会追求的是安全稳定，或者追求的是这种奉献自我。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个人的信念体系，这算是内因。这算是内因。 承受风险的能力比年轻的时候要低了嘛。 对， 年轻的时候我一无所有啊，我是不是 机会成本小， 无所谓啊，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又有车又有房又有孩子又有娘的 还挺溜 是吧，你再去尝试，最后家谁养啊？ 是，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得加一个定语，就是不再尝试任何新鲜事物。 哦，那听上去有点像是有点封闭。那这个心态的变化确实跟年龄有关系，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绝对或者说像线性的，说我到哪个年龄阶段了就一定会怎样，其实不是的。个体差异还是蛮大的。 对对对。还有就是这个不再追求美，放弃对身材的管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得因人而异啊？ 肯 定啊，就是你会发现，同样年纪的人，无论男性女性，其实他们的样貌和身材，身体状况和精力差距都会蛮大的。 嗯 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微信号转了周慧敏的演唱会的照片，嗯，然后在朋友圈火了一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啊， 他应该是50。有50了吧， 当年是金童玉女啊。 对，但是你看她现在的状态， 嗯， 就是如果把她作为一个标杆放在就是社会大众的评价体系，大多数跟她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比起来，那些人可能看上去跟她是差辈分的。 嗯，是是， 嗯， 还有赵雅芝嘛。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不是对女士来说更受用一点呀？ 男士也一样啊。 嗯，男士放弃对身材的管理这个就是衰老吗？ 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很多研究表明男性在婚后是体重会增加的。 嗯， 跟他体内的激素水平发生变化是有关系的。 嗯 嗯，因为他觉得安全稳定了，然后就是心宽体胖的感觉。 嗯，对，我觉得就是心宽可能比身材更重要。这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已经经历了风风雨雨啊，我也看到了云起云落。 或者我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对吧，已经不需要所谓的去迎合大众的审美。 啊，我是这么想的啊， 嗯， 对。追求美这个啊，还是一个非常正向的评价。就是也许我放弃了对身材的管理，但是我有很多兴趣爱好。 嗯，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美的这个理解啊，对美的追求。 我去看看展览啊， 我玩个核桃。 哦，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美吧。 对，是的，其实美涵盖各方各方方面面。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内因嘛，但其实也有外因， 嗯， 就是以我的观察，嗯，比如说整体的社会环境， 嗯， 你会发现这些年身边好像喜欢健身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 就大家对于健康的追求的这个诉求，它也有一个附带的好的作用，就是你的就身材管理， 嗯， 还有就是什么，我们讲的混圈子，可能也跟你走得比较亲近的朋友，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一定也会影响到你。 嗯 啊，包括家人，包括其实如果你还没有到退休年纪，你所在这个企业它的组织氛围，你的同事， 嗯， 其实这些也都会影响你对自己的看法。 嗯， 我到底是越老越有内容越有风韵啊，还是说我越老越封闭啊，这些都会有影响。 嗯，我看到一个调查，就是你如果你特别好的朋友胖的话，你也会胖。 胖的概率会比较大。 哎，对，这个概率大一些。 是。 嗯。 是。 好，刚才你说的就是说啊，我们会受身边环境的影响，是吧？ 是。 你环境更积极，你的心态也更年轻一些。 对。 嗯。还有就是不再有主见，喜欢随波逐流。哎，我怎么觉得年纪越大的人越倔强？年纪越大的人越相信自己啊。 是啊，是啊， 是 他的观点很难改变呢。 对啊， 对，所以这个不再有主见，我不知道他的出处是什么。因为大多数人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其实会越来越有定见的。 嗯， 就有自己内心客观而坚定的标准。 是的啊， 嗯， 所以刚才我们列举的所谓的四个衰老的迹象，当然也是从心态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可能是某个地方的心灵鸡汤，他是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有道理，或者是说不适应于所有人。真的决定自己要衰老的是您和原来的您比较， 嗯， 而不是和某些标准、某些固定的评判的模式相比较。 嗯，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你不要和赵雅芝比。也不要和周慧敏比，是吧？ 我跟郑孝秋比，啊， 你就和两年前的你比就可以了哈。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还记得上个铃声多精粹，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是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春想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 初的心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当时自己因为那些格言跳飞，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铁苦的滋味，现在想来仍然陶醉。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星星人类。如果能重返十七岁，那些眼泪你敢不敢浪费，直到经过人生历练的点缀，才懂得纯真可贵。 一二三唱， 啦啦啦啦啦，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哎呀，我现在的工作呢，上级不待见我，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估计能给我打个40分吧。同事相处也不愉快，没有很合得来的，我很想辞职，但又不知道辞职之后干点什么。30了，工作能力也一般般，有好的建议吗？哎呀，这位朋友是不是满满的这个 负能量啊感觉他抱怨比较多。 对。 而且能从他的描述感觉到他的处境并不怎么让他满意。 但是你原来是怎么过来的？ 对啊，就是我比较好奇最近发生了什么让他想辞职。 对吧，就是你都三十了嘛，也不是一天就这样的。 对。而且他也说领导和同事貌似对他的评价和关系都一般， 都没有开除你你还在这工作。 对，所以我其实很想问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个40分是哪来的，这看上去是他自己猜的吧。 猜的他，我不管是40分45还是50分，至少他是在60分以下。 对 对吧，这个肯定是肯定的。所以你的评价这么低，这工作还能继续干下去， 背后一定有收益，痛苦背后都有收益， 对吧？就是他们肯定有用你的地方。 嗯， 啊，用得着你的地方，要么是工资太低了，没人愿意干，你愿意干， 嗯， 是吧？ 价值洼地。 对，要么就是你有点妄自菲薄，可能大家觉得你还更好一点，比你想象的要好。 有可能他对自己的评价不够客观， 不够客观， 或者这段时间工作不顺心，就导致他整个状态比较丧， 嗯， 然后他就会觉得啊，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有可能。 嗯，是。那好，那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呢，张希？ 我觉得第一，先要核实他对自己的这些评价是否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比他描述的要好要棒，那就调整心态。什么其他的多余的动作暂时先不要做。但如果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就是这么差，我就是这么衰，对吧？那怎么办呢？那你只能骑驴找马，别虐驴。就我个人的建议还是要软切换，就是维持好现在的工作，然后开始去给自己下一份工作，找工作要提前做筹备了。 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这么不优秀。 嗯。 有的人是不是容易把别人想的比较坏，容易把自己处在一个什么受害者的地位上面。 有的有的，就是这是跟他的自我效能感是有关系的。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好像不是很自信。不是很自信，明明他还做得不错，但是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过低的。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从小缺少鼓励和关爱啊？ 这个童年的错。自我效能感来自于四个方面了。第一是他过去的经验，有可能他从小到大家里人或者老师从来没有夸过他，那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一种天然的自信。还有是其实是他身边的榜样的例子多不多。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同学之间的水平差异不会特别大，如果他看到身边的同学 是 那种很优秀的，对对对，是很优秀的话，或者说他的好朋友也哪方面也做得不错，他也会顺带觉得自己被那个光环所笼罩了。但如果身边都是一些比较失败的人，他可能就会顺带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看他对自己的归类。 哦，就是你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也会觉得优秀，即使你比他们差一点点。 对对对。 对，但是这个差异不能太大，你就跟一个像神一样的人物，那你就只能把你衬托得很渣。 就是我要是和世界冠军在一起的话，那我永远没有自信心。 就只能拍照了。对，这第二个来源。还有第三个来源，其实他自己的情绪状态。 嗯。 就是人的情绪心境是有起伏的嘛。 嗯。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情绪状态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真棒。 嗯。 只是这个是很难就是自己完全控制的。最后一个来源其实是社会支持的系统，也就是他身边的亲朋好友， 嗯， 是不是平时都鼓励他。 嗯。我觉得还得加一个啊，他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算算。就是 其实是可以。 是不是也带着某种基因遗传？ 有的。 是吧？ 就是一个人的乐观程度是跟是跟遗传是有关系的。 是，因为我就发现孩子们刚生下来啊，这个确实人和人之间不一样。 有差异。 这个老大和老二就有很多的不一样。 哦，是吗？ 包括可以就问一问这个父母啊，他们姐妹啊之间啊兄弟之间原来都生好多个嘛，是吧？那， 嗯， 是不是生下来性格有很大的差异呢？ 嗯。 但是这个没法改变了啊，这父母给的这么多的因素影响。那这位朋友，你就真的相信你和上级的关系只能打40分吗？对不对？ 对，这是需要去确认的。 嗯，怎么确认？老板，你觉得我是多少分？这三个选项， 这是内心戏，但是说的时候要艺术一点。其实从公司管理的角度，他们按理说稍微正规点公司应该都有年度的绩效考核。 嗯， 有的做的频繁一点的会有半年的，每个季度的都会有。 嗯， 换句话说，他是可以主动寻求反馈的。 嗯， 当然内心戏的这个话说出来就艺术一点就好了。 嗯， 我最近这个项目做完了，您看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啊之类的。 嗯， 同事跟他合作完了，他其实也可以说啊，有没有一些想法啊，你可以给我提个醒啊之类的。 我感觉他可能是那种不太会和人打交道的那种。 有可能。 是吧？因为他谈到了这个关系，一个是上级，一个是同事，好像都不咋地。 嗯。 是不是？ 嗯。 他也谈到工作能力也一般般。所以是不是有些话他不好张口，有些事儿呢他碍于自己的这种限制啊，他没法做， 也没有这个自信去讲出来，也没有自信去尝试。 对， 那如果长期这样下去，那岂不是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吗？ 嗯，是啊，那谁踹他一脚？ 希望他正在听广播。 对，就是你得要有一个自我的改变，是吧？ 对， 就有的人可能知道自己不太善于跟人打交道，但是又苦于，不知道怎么改变。 嗯， 有的人知道自己好像老说一些让人生气的话， 嗯， 老让人觉得听起来不爽的话， 嗯， 但是又不会好好说话。 嗯，你说这个忽然让我想起来，我们学生时代我就经历过这样一枚学霸，他其实就是自我评价特别低，每次一考完试，我们都去问他，哎呀，班长，你这次怎么样？哎呦，这唉声叹气，哎呀，考砸了，哎呀，完了、 就是。 结果每次出来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你说气不气人？ 啊，他是真心觉得自己没考好。 真的，他不是装的，他不是有套路。 嗯。 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啊，他是把考好的标准定在了100分那个标准，所以99分都算不考好，没考好。 是，但是你看有些可能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的孩子，上一次58，这次60，哇，开心得不得了。 嗯嗯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信任自己，乐观自信，或者叫阳光积极心态正能量，这本身也是一种心理资本。 嗯， 它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愉悦，就有点像是你踩油门的时候放开刹车。 那怎么开始这一步呢？是吧？ 首先得他自己愿意改变。 嗯 嗯，然后多去接触这一方面的人，甚至有一些课程啊，圈子都是可以的。 嗯，我觉得从一个小细节开始吧。 嗯， 比如说，你有没有替别人考虑过一些问题，包括替老板啊？不管是工作上面还是生活上面，你可以反思一下，就是你先不要考虑人家对你怎么样，就是你有没有真心的想要对别人好过。嗯，在工作上面你帮助别人，在生活上面你稍微照顾一下别人，哪怕一些小细节， 无私奉献几次。 哎，对对对， 试试看。嗯，而且是那种真诚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可能没有感受到那种爱所带来的愉悦感， 温暖。嗯， 啊，就是你给别人一个拥抱，别人给你一个爱的反馈。 嗯， 啊，这种感觉可能是不是没有过。一旦你开始了，也许你就会走进别人的世界，然后呢缓解你和他们的关系。 嗯， 对吧？ 您说这个在心理学上其实是有说法的，叫投射。 投射。 也就是你看别人看你不顺眼，其实 其实是反映了你内心对自己的接纳不够。换句话说，你如果看到别人身上都是优点，说明其实你也还蛮能接纳自己的。 就是看你的眼睛是吧，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还是神丑的眼睛。好，这是一个啊，就是评价我们刚才说的很多哈。你去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评价真的是那么低吗？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骑驴 找马， 找马是吧， 别虐驴 啊，别虐驴。就是换一个地方。 对，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好，就是他们不行，你就换个地方。如果换个地方还那样的话，你就知道了。 用实践检验。 是。那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太多，因为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是吧？总之，你就再去啊、找机会就行了。另外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工作能力一般啊，因为我们在职场啊。大家对你的评价呢应该是很多维的，但老板对你的评价一定是和你的工作能力紧密挂钩的。这是你给他带来多少业绩，哪怕你和别人都处不好，但是你能给老板出活，老板可能也认可你。对不对？那是不是你要考虑一下这个工作能力提升的问题？ 对，因为毕竟员工和企业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两层。员工让企业成功，企业让员工幸福。它是个交换关系。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或者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的话，根源上要改变你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强弱哈，其实是需要做能力提升的。因为关系里谁强大谁有话语权。 有些工作呢它需要你和别人的配合，那你跟别人处不好，你这工作也干不好。但也有些工作就是你个人能力强也行。是吧，你个人能力强，你出业绩出活，老板也认可你，也给你升职加薪。 对，能力强到一定地步的话，老板跪舔你。 所以看你是哪种关系，是吧？ 对。 你如果真的要跟大家合作的话，就你这样的话啊，那所以你要调整的就是工作能力当中的为人处事的能力。如果你是单打独斗型的那个岗位的话呢， 专业能力。 那就是专业能力。祝你好运。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的节目啊也接近尾声了。按照我们的惯例呢，要请张希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作为节目结束之后的课后作业啊。思考。 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些案例啊，我感觉到大家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啊，往往本能的下意识的比较愿意想找到一条逃避的路。 对。 就是我想逃走，我想躲开啊，大家想到都是我换个工作。实际上根据我们咨询的经验发现啊，走掉并不一定是最优解。所以我其实想给大家提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那些年你曾经逃过的那么一件事儿，你现在回头看，他可能会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去处理。 逃过的，用逃字组词是吧？从这儿开始，逃课， 逃学， 一样啊。 旷工， 旷工， 逃婚，哇，这个严重了， 是吧？逃票， 哇。 还有什么逃？ 这听着都不像好事儿， 是吧？这都能后悔，特别逃票这个是吧？绝对能后悔。逃跑，逃跑那就分很多场合了，是吧？逃命， 哎呀，越来越严重啊！ 逃命肯定不会后悔，是吧？但是你看是怎么逃，反正警察追你还逃。 对，所以想当年你逃了，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当年你拼一把会怎样？ 如果警察追你还拼一把。 这个 叫负隅顽抗啊， 这个不成立。 最后被我方人员击毙， 各杀无论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给到了大家的这个是一个复盘是吧？ 对对对， 假设的 反思，反思， 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其实是希望大家借着这个机会，借着别人的案例，看到自己过去哈职业发展中做过的那些决策。 有些决策我们确实失败了。 对， 当时我的逃，当时我的换，当时我的走，现在看来好像 不是很英明。 那我应该怎么样？反正我当时也考虑过，没考虑清楚而已嘛。现在看，但是当时我认为考虑清楚了。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就是避免以后你遇到同样的问题，踩入同一个坑。 同样的问题，它环境不一样了。